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翻呢个历史冤流。呢度有 Alex， 同埋我家产生。咁首先我要讲声抱歉先啦吓，我哋做嗰个回顾头两集咧，就有听众就讲话，背景音乐太大声，咁就我哋会插咗个背景音乐嘅吓，唔好意思啊，大家。咁啊系我自己个人嘅尝试，睇下可唔可以做得好啲。咁好对唔住先。而第二个要讲对唔住咧，就系今集咧就 Alex 曾经提过一个题目，咁我发觉咦。都好紧要喎，咁啊未嗱就未必讲得起呢个回顾第四集吓，咁啊如果讲得起咧就请就大家就讲声啊多谢上天啊，多谢耶稣上帝如来佛祖自己信咩神子就多谢佢一声啊，俾我呢个力量，因为真系好赶，咁啊如果唔得嘅我再次喺度抱歉先，咁啊就咁到底系咩题目咧？就系呢一个。都铎王朝啊嘅开局至到亨利八世，咁啊都铎王朝英文就系 Tudor， 咁啊 都铎 Tudor， 因为我喺度发过一个 Tudor， 一个都铎，一个都爹咁喎，我都发过，我发过。 咁啊 Tudor 啦，即系如果用 Tudor 啦， 叫 Tudor 啦 ，Tudor 啦，咁啊呢个王朝其就系由1485年亨利七世。击败咗呢、這个金花嘴王朝啊 Pantagalus 嘅最后一位国王 Richard the Third 吓，之后就开始建立，咁啊然咁啊一路就到呢个1603年伊丽莎白女王逝 世为止，就系总共系108年，咁啊。呢、这个王朝佢系好重要，对英国嘅后世影响系同1066年嗰场 Battle of Hastings 上一集我哋所讲嘅一样咁重要嘅，因为佢系代表咗呢一个英国由呢个中世纪嘅神权同埋贵族统治演变到去现代呢个 Renaissance， 即系呢个文艺复兴式嘅本土呢个以人为本以及国王专制式统治。嘅一個 period， 即係如果我哋睇藝術上就由呢個不停畫啲神神佛佛，每天神佛每天上帝啊，就降翻到去畫人嘅畫像啊嘛。而喺政治上就係話，你以前有個教皇嚇、啊，就係遙控曬所有一切，但係到咗亨利八世嘅年代，就直接將佢收翻做变做基督教，变成一将基督教变成一个本土嘅宗教。以前你哋嗰啲人，嗰啲贵族全部讲法文嘅，而家全部变晒做讲英文。其实就系英国一个本土化嘅过程。正确嚟讲就系、 是，我喺文化上算系啦。因为最主要都铎王朝最巴闭样嘢咧，就系佢系正式脱离咗天主教， 系亦都即系正式脱离咗俾欧洲大陆遥控统治。 系啦，因为佢。因为见你讲乜，即系其实你即系上次 Battle of Hastings 讲啦，个诺曼人打赢咗呢个 Anglo-Saxon 同埋呢个维京人之后咧，其实佢系铲平晒所有嘅铲除晒所有嘅 Anglo-Saxon 嘅贵族噶嘛， 系 就之后建立咗诺曼王朝，然后就即系所有贵族咧就自己本身诺曼人即系封领地咧，封翻去英格兰。 但是他 们已经没有了， 即是你 Anglo-Saxon 没有了， 唯一可以剩下的本土就是 Wales， 即是威尔斯。 Wales 就是，但威尔斯都不算完全 Anglo-Saxon， 威尔斯还是属于 Celtic 的，是 Celtic 人的。所以最重要是 Wales 是承传了罗马的东西，Celtic 承传了少少罗马的东西，所以为了后来买免了 Wales， 这个呢、这个 Norman 佢就将自己嘅亲王就摆咗喺 Wales， 一定系要用亲王，即系太子，大家讲系太子，一定系 Wales 嗰度嘅封领封地，所以就变成话 Prince of Wales 就系太子咁解，就目的就系 等 黑友仔条气顺，而归顺呢个英格兰嘅 Norman 王朝嘅一个手段嚟嘅，咁。 所以王，所以佢叫王储咧，都系个威尔斯王子嘅咁解啦。 系啦，咁啊，而 而當時啊，即係打完 Battle of Hastings 之後，佢哋基本上所有人、所有皇庭嘅人都係講法文嘅，但係到咗都特王朝已經即係將嗰個文化由我係一個法國人，完全慢慢 build up 到大家係一個英國人嘅依種諗法。咁啊，最比較明顯可以見到嘅就係話係依個 Shakespeare 啊，喺呢個 Richard II 嗰陣，佢曾經寫過一個去讚美佢英國，佢哋係咁樣睇英國人。當時佢哋嘅人係自己同自己洗腦，就話自己係咁樣嘅，就係大意就係話英國係一個源於海上面嘅島啊，佢四面環海，依個係依個上帝賜俾佢哋嘅依個四面環海，等佢哋能夠喺個現世嘅伊甸園脱離依個邪惡歐洲嘅天主教文化嘅統治，明嗎？即係佢哋係高於你哋歐洲嘅文明嘅，因為我哋係依個神所選取，令到我哋變成一個基督教文明。依種情況係後屘去咗美國，而家嘅美國人初期都係諗我哋係神所選取而建立美國依個國家。啊，系脱离咗 新教嘛，新教啊， 系新教， 第一新教，第一新教咯， 系咯，英国 脱咗天主教， 系英国又系咁样谂噶，系佢哋谂住佢哋系基督教，系神所安排我哋英国人系基督教， 系 咁而美国又系咁样谂， 所以都唔止，其实唔止英国嘅，欧洲好多国家就荷兰啊。即之后嘅德国啦，都有好多呢啲新教移民咧，就是、因为同天主教打仗打太耐咧，就去专登走去美国嘅。 系，所以佢 自己租船咧，即系老，即系 Netflix 一套叫《圣徒者》啊，就系、是、咧就讲呢、這个即系嗰班新教徒啦，虔诚嘅新教徒啦，咁当然喺欧洲被迫害，咁啊可能佢又唔想翻英国，咁啊结果自己租船咧就去咗美国，咁啊建立呢个殖民地城市啦。嗰時美國都唔係國家嚟嘅，只係個小即係小鎮嘅啫。嗰時 好多小鎮撈埋一齊，好大鑊嘅。而其實香港人都有依一種心態嘅。香港人係就話我 香港島， 咁啊佢哋咁諗。香港而家嗰批人嘅諗法就係我哋都係神所，佢哋冇講到話神所選取，佢哋係話命運嘅安排。啊、我哋係源於海外，我哋係源於中國國土之外嘅殖民地，係受英國所保護嘅殖民地，抗拒呢個腐敗嘅共產黨咯。但係即係其實佢哋全部所講嘅嘢諗嘅係一模一樣嘅，嗰個模式。但係呢個唔係我哋今日要講嘅，我哋今日講翻我哋嘅正題，就係、是、呢個都铎王朝啦、啊、所以都铎王朝係非常之重要。但係當你由呢、這、一個、啊、所謂中世紀演變到去呢、這個Renaissance 嚇、啊，呢、這個過程係非常之痛苦。點解啊？因為係會經過一場動亂，一個亂世，令到人嗰個思想改變。到底係乜嘢係亂世呢、啊、其實咁有啲人就話殺人啊、放火係亂世啦、啊，即係互相仇殺。其實所謂亂世就係既定嘅一套紀律嚇、啊，即係一個人、一批人、一個國家、一個人。经历咗一啲嘢，令到佢嘅思想形态完全改变。但系当你喺改变嘅途中，你系迷失。啊，喺呢个迷失嘅时间入边，就系所谓乱世。吓、啊，即系既定嘅规律，即系由政治规律以至到文化规律完全改变。有啲咧就喺体制内改变嘅，呢、这个就个改革。但系当你连規矩都冇埋啊！殺人放火乜都做咧，依、這個就叫亂世，就係人嗰個諗法亂世。而英國亦都經歷過依一個亂世，就係由依個神權統治，由依個貴族統治演變到去依個君王統治、本土化，係經歷咗百年嘅痛苦。呢、這個咧就係英國， 因為亨利法西要收權同埋收呢個教會資產咯，其實主要原因因為窮，因為佢收教會資產平翻自己條數。 是因为他穷奢极侈，其实他的情况是等于这个汉武帝。 是。 他是等于，但我们迟下会讲啊，为什么他会等于汉武帝的，很多东西都好像汉武帝。啊、第一样东西像汉武帝就是，第一他老豆正落大把，第二他们两条友一样都是这么败家的。到他们死的时候是破产、破产和破产，都是一样。那当然还有很多啦。那 我不是好彩他亨利八世最小个女伊丽莎白一世好啲咯，叫做如果唔系呢个国家都冇埋。 其实都系使好多钱嘅，因为你要同一个超级强国西班牙打咗咁多年，系都系。 佢系俘虏打赢啊！ 打赢一场，唔系佢系打赢一场啫。嗰场系开局打低无敌舰队，但系之后佢打任何一场战争都系输，系使好多钱。吓，即系佢有好多 strategy 系错咗，又打佢打陆地战系从来未赢过嘅，基本上英军系。咁我哋迟下会讲，即系如果系可以讲呢个伊丽莎白女王，我哋会讲埋嘅吓，睇下呢个大家嘅情况系点先，因为呢段时间啊，1808年所讲嘅嘢牵涉嘅嘢实在太多太大镬啊，人系。即系占领咗好多嘢，系好繁复嘅事。咁我哋慢慢再讲。咁我哋首先讲，集中讲英国百年动乱先啦吓。咁所谓英国百年动乱咧，就系开始于1377年，就完结就系呢个 Richard II 金花爵王朝，即系呢个Plantagenet 王朝嘅嫡系。最后一位君王，即系由长子的孙吓一路传落嚟嗰条 bloodline， 最后一位君王 Richard the Third 即位，到一四之后就断脉，就到1485年为止啊吓 ，Henry the Second 出嚟为止，咁又啱啱好系同呢个都铎王朝系同系嘅年龄系一样嘅，系1808年。所以这个是历史是很巧合的，都铎王朝的1808年这个动乱是1808年是很巧合，而更加巧合的事就是为什么这场动乱会发生呢，其实就可以跟中国一件事件同期同样的事件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就是所谓 明朝的靖难之变。咁如果大家唔熟悉嘅话，我就可以简单讲下咩叫靖难之变啦。靖难之变就系朱元璋大杀功臣啊，为咗令到太子即位嗰阵好做啲，就大杀功臣。然之后咧，就分封佢个其他嗰啲仔做诸侯，嗰啲诸侯嘅权力系等于春秋战国诸侯嘅权力一模一样。咁啊，点知 大仔分又散晒？ 系，点知就大仔早死，咁唯有皇太孙继位。咁皇太孙即位之后，佢又意图削藩。咁点知削藩就激嬲咗其中一个皇叔，就系喺住喺北平军力最强嘅皇叔朱棣，喺1400年出兵吓喺北平，即系而家嘅北京出兵，打咗三年就打到入南京，就呢、這 个哦天津啊嘛，天津出港啊，就入边就落咗去南京， 系经陆路打嘅，总之经陆路打到入南京，打到入南京，咁啊建文帝失踪，而当阿朱棣入咗去京城之后。就揾咗当世一个大儒，佢嘅地位即系等于明代孔夫子咁嘅地位嘅人啦吓，即系叫做绰号叫读书人嘅种子，即系读书人嘅模范，叫做方孝孺，就逼佢就范。当时就话：如果你唔就范，我诛你九族。阿方孝孺就同佢讲：你杀我十族，我都唔怕你。结果就杀咗佢十族，就即系将佢所有门生全部杀晒，牵涉20000人，就好残忍嘅。咁啊。而点解会话一模一样呢，嗱我哋就讲咯 ,Richard II 喺1377年继位，当时佢啱啱好佢阿爷就系、是、一代雄主 Edward the Third 吓爱德华三世，就佢嘅老豆就早死个爱就早死喎，竟然30多岁就死咗，就爱德华三世阿爷凑阿孙大，咁当阿 Richard II 10岁嗰阵，爱德华三世就死咗，就 Richard the second 10岁登位嗰阵系洪武10年，到佢1400之后佢长大成人，意图削藩失败，喺1400年，即系朱棣出兵嗰一年，佢就俾呢个亨利四世，即系呢个佢嗰啲表哥，困咗个卡夫嗰度，就饿死。 哇！即系软禁致死啦，就 软禁致死啊！转水转粮死。谋朝俾人谋朝篡位杀咗，咁啱啱好就系同朱棣出兵重叠呢一年，所以呢个历史系好多巧合嘅，系中西方历史嘅交错巧合系第二次，第一次就系公元前202年，项羽啊 西楚霸王项羽，纵横天下十几年，第一次被刘邦打败，在垓下，然之后自杀。而在公元前202年，同样纵横罗马17年的汉尼拔，在自己屋企门口啊，这个北非的撒马比亚西比亚打低，即是两个东西方一代名将在同一年被人打败。而过了几千几年之后，东西方亦都出现了同一样事件，就是年少的少国王或者少皇帝意图削藩失败，被人搞定了，是同一年发生。所以是很 巧合。不过西方的规模咁就相对比中国个细嘅。 人口上系细，但系道理上。 英格兰系。 系讲讲。 即系英格兰始终变咗系嗰阵时仲系一个欧洲嗰个即系二合国二流国家啦，未算大国啦嗰阵时。 系非常之二流。咁究竟到底有几二流咧？我哋讲下先啦。其实当时Richard II 啱啱登位咧就惨过建文帝好多，咁因为建文帝阿爷朱元璋就都几生性啊，俾咗好多嘢佢啊，吓啲武将啊虽然死晒啫，但系啲文臣都掂掂地噶嘛。但系 Richard II 登位嗰阵系乜都冇，咁啊仲上边有五个阿叔压 Q 住佢，啊就话做五个阿叔做摄政王，俾人架空。咁啊其实个原因系咩咧？就系、是、呢、這个佢阿爷 Edward III 系一个唔系咁生性嘅皇帝，佢就。首先他就打起了一场战争叫英法百年战争。Alex, 你好像有些研究这件事、 哦。这个出名啦，他的洛文即是洛曼人即是种下来的祸根是不是，他两边即是洛曼帝公国呢就是两边国土嘛，边国土是法国，一边国土呢就在个英国。咁啊，適逢呢個法國佬咧，就係類似啦，斷咗脈啦，跟住之後又有啲細路仔啊，即登個證啦，當證啦，跟住之後咧，結果又啲諾文咧又去爭啦，因為有姻親關係。 哦，即係其實就係諾文，即係當時嘅 Edward III 就想重滔翻佢嗰個阿祖宗啊啊！William the Bastard， 即系集总威廉嗰个咁嘅，见到你法国皇帝断咗脉，就谂住去争帝位，咁点知一打就打咗八年。咁但系吓，咁当然佢冇咁长命，打一百年啦。但系当佢打嗰阵咧，就使好多钱噶嘛。咁英国又好衰嘅，佢就话如果当时佢已经签咗大宪章，所谓大宪章就系呢、這个佢哋呢个金花奖王朝有一个老祖宗叫做。John the Lickland， 即是大家好熟悉罗宾干故事这个奸王，他又成日又是想打仗，那么横征暴敛被这个叫做贵族捉住，又签了张嘢叫大宪章，就是说如果你要征税的话一定要召开国会经我们同意，如果不是你不要想着征税，你要洗钱你用回你自己的领地去洗钱。咁之後呢個 John the Lickland 呢，即係金花雀王朝有幾咁國王想反台，結果都不得好死，所以到所以呢個 Edward III 呢，愛德華三世雖然唯一一代雄主，但係講到洗錢呢個問題呢，佢都必須要召開國會，就問北國會嗰班貴族攞錢佢先打得。咁當時一個中世紀國王咧就要有三德嘅，第一就要打得，愛德華三世係好打得。第二咧你就要托德，你同班貴族要托德。第三你要玩得，你就要同班你要識得點樣去同國會玩。咁佢又好識嘅，佢就係放權。當時貴族嘅權原本唔大嘅，但係由於佢要揾錢，佢就放權。又放嗰咩權咧？就係話第一就係貴族可以擁私兵。以及私斗唔当做叛国罪， 哦， 即系等于呢个春秋战国嘅诸侯，以前系唔得嘅。第二佢就系话，我放松咗承继权。咁啊，承继权系咩咧？就系话譬如话以中国汉武帝佢专门系点样做咧？就系见到你嗰啲诸侯如果冇仔生，冇人承继，佢就立咗你个地。咁佢而家就改咗啦，话如果你冇仔生，你有女嘅，你个女可以承继你个地。或者你可以话俾你女女细三九唔识七，收个养子都可以承继你个地，冇血缘都得，咁就大镬啦。即系换言之，你以后你分咗个地出去咧，你就收唔翻。咁即系你国王你自己拥有嘅，譬如话我原本拥有十亩地，我分咗啲俾你，我又收唔翻，咁我个收入咪不停咁减少，所以就好大镬嘅。咁 而当时最惨咧就系呢个 Edward IV 咧 ，Edward III 对爱德华三世，仲有一样嘢得就系生得，佢竟然生咗六个仔。 喂， 吓咁啊大镬， 所以 系 六个点分啊？ 吓六个点分，咁佢当然有办法同啲贵族 talk 喂，每人分少少，每人分少少咯。咁但系佢自己本身个国王嘅地。都斩敢决噶，咁样变相 系咯， 斩敢决噶啦，非分咗俾六个仔。咁问题到佢而家个大仔早死啦，咁啊皇太孙即位，吓即系 Richard the Second 即位。咁嗰阵其实留翻嘅咧，都系好多债务嘅。咁虽则当时 Richard the Second 佢嘅税入系有12万英镑吓。咁系除咗佢自己嘅领地，因为当时佢仲有英国嘅领地噶嘛，咁喺嗰度就可以有住12万英镑嘅税入，但系就不付之。咁而最大镬嘅呢个咧，系政治上佢嘅困难，但系其实喺经济上有另一样困难，系攞佢命嘅。呢样嘢系咩咧？一时间咁上下，我哋等阵翻嚟再讲。